北京时间十点整。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香港的四大天王之所以能够纵横娱乐圈二十年，我想除了他们个人的努力，也因为四大天王这个名号给他们带来的捆绑效应。同样的名号在台湾的娱乐圈也曾经产生过，台湾在八十年代还有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也曾经有四位被冠以天王的称号，王杰、齐秦、周华健和童安格。而女歌手方面，除了我们在之前节目中说到的邓丽君、苏芮、韩宝仪、孟庭苇，还有陈淑桦，当然还有尤雅这样的时代歌者，阿妹和李玟这样的不同年代的天后。但是有意思的是，台湾的四大天王天后并没有顶着这个帽子风靡二十年，而是凭借自己个人的音乐魅力，在名噪一时之后仍然拥有持续的听者。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属于台湾的四大天王天后。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想起初次的舞台，听到第一声喝彩，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有人爱。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声喝彩，我的眼泪还是会 掉下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歌声教会你我的爱，我用诚意换你。 掌声响起来，来自于香港的四大天王刘德华的翻唱。而接下来的这位台湾的四大天后之一的人物张学友和刘德华都曾经视他为偶像，可能因为早年的唱的都是台语歌，所以我们对他的名字不甚熟悉，但是提起他的名字在台湾绝对是家喻户晓。他是刘家昌的爱徒，16岁就开始在饭店里驻唱。有一次刘家昌无意中看到他的演出，被他的声音惊艳，然后就冲到后台问他要不要当歌星。几个月之后他就受邀到刘家昌主持的节目当中去唱歌，而他和刘家昌的第一张合约竟然是用他驻唱的饭店的餐巾纸写下的。直到70年，他凭借着刘家昌谱的曲、林煌坤填的词、海上唱片为他发行的这首国语歌轰动了华人地区，往事只能回味。 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今夜心碎，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想你偎。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

台湾的五等奖歌唱比赛，终于唱到最后一关的时候，却因为那天感冒忘词，然后又狼狈的收场。我们每每提到他的老师，他的提携人的时候，总是会说到张雨生，而忽视了另一位台湾的音乐人陈志远。1996年3月份，正是陈志远在民歌餐厅发现了当时正在驻唱的张惠妹。张惠妹跟他说，他的作为歌星之后的第一个梦想就是要开一场万人的演唱会。而对方问他你的嗜好是什么，他的回答让所有人都感觉到了意外，打猎。后来正是把他的个性当中的这种野性发挥到了他的专辑当中，他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姐妹》。这张专辑在台湾的销量超过了108万张，打破了台湾本地歌手的销售记录。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除了《姐妹》那首主打歌，还有一首张雨生为他写下的歌，也非常的值得耐听，可以说是一颗未发现的遗珠，《水蓝色眼泪》。 从我眼中，你看到什么？有没有一种令人心悸的坠落？就像夜空多少流星闪过，你抓不到一颗属于我的梦。和每一天如海浪般潮涌，像我席卷却不能够停留。和每一天枯坐在黑暗中，曲醉弓飞望穿无穷虚空。Oh yeah，真的好累，你为何不了解？ Oh baby， 我的世界已经瓦解，变成水蓝色眼泪，是心碎流的血，是天真的幻灭，所有水蓝色眼泪融成解。 乐和音乐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代代的传承下去，比如张雨生他发掘了张惠妹，而他一炮而红，仅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成为了呼风唤雨的天后，他也在无意之中为下一位音乐人的道路做了铺垫。2001年，张惠妹加盟了风华唱片，发行了她的第9张专辑，叫做《真实》。阿妹凭借这张专辑拿到了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开始了她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早就突破了她最初设想的10000人的大关。她也成为第一个被 CNN 专访的人。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记得》，出自几年前海蝶音乐在非常歌手训练班的一个腼腆害羞并不起眼的高中生。他在自弹自唱的时候很有灵气，但是呢，他的作品却屡屡遭到老师的拒绝。努力之后，他终于写出了一首获得首肯的曲子，这就是2001年收录在张惠妹这张专辑当中的《记得》。而那个小男生叫做林俊杰。 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

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世界很无奈，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等待你的归期。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齐星这个名字真正的被人记住，应该是从80年代那张叫做《狼》的专辑说起。你一定知道，在90年代风靡一时的那位校园歌手老狼吧？他的本名叫王阳，因为当年他的学校里特别喜欢唱齐秦的《狼》，所以他的太太就说：“你干脆就叫老狼算了。”于是他的艺名就真的叫了老狼。或许当年买的那盘叫做《狼》的磁带，如今已经不知去向，但是我想，可能你还记得。那一年你拿着所有的积蓄和音像店老板讨价还价，然后买到它，终于听到这首歌的情景。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

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忆的是属于台湾的四大天王天后，这一位呢是周华健。成为台湾的四大天王，过去早年的周华健是从未料想过的，因为他出道的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助手。87年，周华健在加入滚石后的第一张唱片叫做《新的方向》，但是销量并不好。而80年代台湾的动物园搬迁，滚石做了一张很特别的合集，囊括了滚石当时所有的歌手。这张专辑呢叫做《快乐天堂》，而周华健只在其中唱了一句歌词，那就是我们拥有共同的阳光。这也可以见得当时他在滚石的影响力。因为专辑卖得不好，需要养家糊口，所以呢周华健开始接大量的好赚钱的广告歌。4个月的时间，他唱红了近40首广告歌，所以有了一个雅号叫做广告歌王。也因为广告的反哺，后来唱片公司又为他发行了专辑，但是前3张专辑受到的却是更多人们的冷遇。直到91年，周华健的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才开始让他名声大噪。 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缘已经难再续，难再续。求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你只要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 借用，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一切都带走。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你这样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 从李宗盛到张震岳、曹格，他们都是能写能唱的滚石的标配。其实当年这个问题也曾经困扰周华健很多年，因为那个时候滚石厉害的唱作人实在太多，像罗大佑、像李宗盛这些人，他们经常消失两三天，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一首歌，这让周华健感觉到压力很大。他甚至在想，这些家伙在，我怎么可能出头呢？所以他请教李宗盛，怎么样才能够写出他那样的歌。而李宗盛告诉他，模仿是没有出路的，要写就要写出自己的味道。可能是这些年他唱的好歌太多，反而让我们忽视了他作为创作人的才华。比如最近周华健的那张专辑是江湖，很多人听了都会说这不太像是周华健的风格，而他自己却说这是他入行的时候就非常想出的一张唱片。早年他为杨佩佩版的《倚天屠龙记》写的主题曲其实就已经有那首歌的味道，刀剑如梦。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